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听见美，听见美。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还在回响，废弃工厂却惊现神秘铁箱。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砸开， 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引得日本特工神秘人物冒死前来争夺？ 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 埋藏千年的国之瑰宝甲骨， 仅仅20面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他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 颠沛流离百年，为何再次现身？ 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 国之瑰宝，无价文物，命运将会怎样？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甲骨遗踪。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不过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我们制作了一份手绘的相貌图。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远东榨油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不满。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质疑呢？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万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榨油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终于有了动作。 这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 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放了很多杂物，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地潜伏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他？中村景和逃走之后，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我们这里就有一张这样的地图。就是这样的大连市街图，这张图是当时日本人制作的，时间是大正十年六月，也就是1921年，制作单位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务部调查科组长。地图上有一个地方做了标记，就是中村偷到大铁箱的地方，远东榨油厂。在这张地图的下面右下方有一个奇怪的印章，山中商会。这个山中商会代表着什么呢？山中商会是上个世纪30年代横行在中国古董市场的一个日本商会。这个臭名昭著的商会表面上是在收购中国的古董，但实际上他们常常暗中勾结军方，甚至是特务机构，搜刮中国的珍宝。而中村景和就是这个商会安插在工厂的一个特务，一个臭名昭著的商会，一个潜伏多年的特务。他们大费周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大铁箱子。那么这个铁箱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当地干部群众决定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子砸开。 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打开盒子，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白骨，少说也有上千片。不明白这些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解放军赶紧把骨头放了回去。特务为什么要偷这些骨头呢？接管的军队立刻请示了有关领导，很快上级找来了当地的专家，经鉴定，首先这些骨头不是人的骨头，而且当专家拿起这一片片骨头仔细观察的时候，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的骨头上面被烧出了小窟窿，有的骨头上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专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莫非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骨头就是制作于中国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 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呢？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片甲骨震惊世界考古界， 这个发现让王懿荣欣喜若狂。 瑰宝现身，谜团重重，又如何重见天日？ 密密麻麻的写了一行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1234片珍贵甲骨遭受了怎样的劫难？ 又出来一个罗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 真正主人又是谁？档案继续揭秘。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还在回响， 废弃工厂却惊现神秘铁箱。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 把这箱子砸开， 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引得日本特工神秘人物冒死前来争夺？ 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 埋藏千年的国之瑰宝甲骨， 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他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 颠沛流离百年为何在此现身？ 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 国之瑰宝，无价文物，命运将会怎样？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甲骨遗踪。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库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四大发现。但是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说到甲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3任翰林院署长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突然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来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他推断这就是商周时期用于占卜的龟甲兽骨文字。这个发现让王懿荣欣喜若狂，他立刻分派家人到北京的各大药店，把有字和有人工划痕的龙骨通通的收买回来。几天之内他买到多少呢？竟然有300-400片之多，加上后来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总共有1500多块。王懿荣也因此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并收藏甲骨的学者，被后世的人称作甲骨文之父。那么出现在大连工厂的那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会不会是王懿荣的珍藏呢？时间转眼到了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使得王懿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故。 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并直逼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逃亡前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1900年8月15日，王懿荣率众血战抗敌不敌，又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之后他的儿子王汉甫落到变卖家产勉强为生的地步，然而无论多困难，他也坚持没有卖掉父亲辛苦收藏的甲骨。 直到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4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也在孜孜不倦地收藏甲骨。不过他收藏的甲骨可比王懿荣要多得多，足足有5000多片。1909年，正当刘鄂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经为旧镇北京饥民购买储藏了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北清政府以私售仓促的罪名 流放到新疆，最后以52岁的壮年在新疆迪化郁郁而终。刘鄂死后，他多年收集的家谷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箱家谷，会不会是刘鄂的收藏？1903年，刘鄂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缩印本。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鄂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边印了刘鄂收藏了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看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拓片。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边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身后这位老人叫刘敬亭，今年已经86岁了。当时他在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是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如今唯一活着的见证人。他为这箱甲骨的来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这一头有这么一块，后边这个河光的河里边写一个字是罗成祖，这下边我就忘了，这个能看见的快看看，就根据揭晓这个定名是罗成祖的。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由私人收藏，除了王懿荣和刘鄂，现在又出来一个罗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严堂，还有四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罗振玉是晚清遗老，同时也是著名的农学家、考古学家，曾经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说起罗振玉和甲骨的渊源，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刘鄂。原来刘鄂的儿子刘大深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两人是儿女亲家，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家的走动自然就多了起来。那时候北京城已经兴起了一股甲骨收藏之风，收藏甲骨的人怎么才能得到甲骨呢？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找古董商买。罗振玉当时收藏的甲骨已经有上万片了，可是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如那些达官贵人的。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甲骨收藏大家的呢？ 甲骨出处历来成谜，罗振玉如何成为藏骨大家？ 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甲骨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民间有两种说法。 精心收藏的千古珍宝最终为何落入日本人之手？ 大连工厂的那一箱甲骨就是被日本人抢夺来的那一箱吗？ 是巧取豪夺还是秘密交易？咱们继续揭秘。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还在回响，废弃工厂却惊现神秘铁箱。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子砸开， 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引得日本特工神秘人物冒死前来争夺？ 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骨架， 埋藏千年的国之瑰宝甲骨， 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天价，他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呢？ 颠沛流离百年为何再次现身？ 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 国之瑰宝，无价文物，命运将会怎样？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甲骨遗踪。甲骨刚刚发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土地在哪。古董甲骨商为了囤积居奇，就算知道也都守口如瓶，以至于甲骨出土地在当时有多种说法传出来，有说是在唐阴，也有的说是在卫辉。当时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说法，所以很多学者都上当受骗了。但罗振玉一直心存怀疑，他急切地想找到真正的答案。据说罗振玉之所以藏骨众多，很可能与他探得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有关。 那么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甲骨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罗振玉拿出了10两银子给了他自己的男仆，让他去勾引古董商的小老婆，这样才探出了文物的出处地。第二种说法是罗振玉有一次请古董商吃饭，把他给灌醉了，在他大醉的时候把话套出来了，地方是河南安阳。不过这两种说法都带有太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像戏里的情节。如今时过境迁，罗振玉当初究竟是怎么得知了甲骨的出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他曾经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珍爱。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